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那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这个早上好像永远过不完似的，我平躺着，疲惫而无聊。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好像都像掉进了真空里，发出柔软的嗡嗡声，也像是燃尽的火箭。小鸟们在外面的灌木丛中周啾，月桂谷大道上川流不息。通常我听不见这些声音，但是此刻我在沉思，而且易怒、刻薄，并且过分敏感。我决定干掉宿醉。通常情况下我不在早上喝酒，南加州的天气太柔和了，新陈代谢也随之减慢。但是这一次我调了一大杯冷酒，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，敞着衬衫，配着一本杂志，读着一个疯狂的故事。一个家伙有2条命和2个心理医生，一位医生是人类，另外一位是某种蜂房里的昆虫。这个家伙在2个医生间疲于奔命，整篇文章胡言乱语，但有别具一格的幽默感。我很小心地一次只喝一口酒，留心自己的情况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电话响了，有一个声音说，我是琳达·罗琳，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，电话服务公司告诉我打到你的家里，我想见你。为什么？我希望当面说。我猜你有时候会去办公室吧？是啊，偶尔会去。有钱赚吗？我没有那么想，不过如果你要收费的话，我可以给。我大概1小时之后可以到你的办公室。好的。你怎么了？琳达的声音提高了几度， 宿醉，但是我没贪。我会去的，除非你更想来这里。我觉得你的办公室更合适。我这里地方也不错，一个死胡同，附近没有邻居。你的这个暗示不怎么吸引人，如果我没错解你意思的话。哼，没有人理解我，罗琳夫人，我就是个谜。好，我会爬到那个笼子里去的。十分感谢。他挂断了电话。我晃晃悠悠到了办公室，半路停下来吃了一个三明治。我给办公室通了风，把风鸣器打开，把头从连通门探出去一看，罗琳已经在那儿了，坐在门底门涅德斯曾经坐过的地方。翻看着估计是同一本杂志吧。他今天穿着华达尼套装，看起来十分优雅。他把杂志往边上一放，严肃地看着我说，你的波士顿绝对浇水了，我觉得也得换个盆儿，长了这么多气生根。我为他扶着门，去他妈的波士顿绝。艾琳进门之后，我松手让门自动悬上，又为他拉出了顾客的座椅。像所有第一次来的人一样，他草草地扫了一眼办公室。我走到桌子的另外一边，他说，你的办公室也算不上是富丽堂皇，你难道都没有一个秘书吗？哼，卑微的生活，但是我已经习惯了。看起来你的生意也不像是很赚钱的样子。哦，那可不好说，得看情况。你想看一张麦迪逊的画像吗？嗯？什么？一张什么画像？一张$5,000的纸币，定金，就在我的保险柜里。我起身往保险柜走去，转动把手，打开箱子，解锁了里面的一个抽屉。我打开一个信封，把钞票丢在他的面前。他满脸错愕地盯着他瞧。我说，呵呵，别让办公室骗了你。我曾经为一个老朋友工作，他一次能提供大概$2,000,000，就算是你老爹也得跟他打招呼。他的办公室没比我的好到哪儿去，也就是在天花板上多装了一个隔音层，因为他有点聋。地上铺着棕色的油地毡，连地毯都没有。艾莉拿起麦迪逊的画像，夹在两指之间，翻了个面，又放下了。这是特里给你的，对不对？天哪，你什么都知道，是不是，罗琳女士？罗琳把钱从面前推走，皱着眉头。他有一张，自从和希尔维亚复婚，他都随身携带，说是应急钱，搜查他尸体的时候并没有发现。那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呢。我知道，但是有多少人会随身带着$5,000的纸币呢？又有多少能付得起这么一大笔钱的人会给你一张纸币的？不值得回答，我只是点了点头。艾琳继续粗鲁地说，你为了他本该做点什么，马洛先生，你会告诉我吗？去蒂华纳的最后一程，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你交谈。那天晚上你说得很清楚，你不相信他的供认。他有没有给你一串他妻子情人的名字？也许你能从中找到一个杀人犯。我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却是因为别的原因。他严厉地问，罗杰威的这个名字会不会碰巧在那个名单上？如果特里没有杀他的妻子，杀人犯就可能是某个有暴力倾向而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一个疯子或是野蛮的酒鬼。只有这种人才能，用你自己的恶心话说， 把他的脸打成一块血淋淋的海绵。这就是你为什么为威的一家效劳，一个定期来去的仆人，一通电话你就能在他喝醉的时候赶去照顾他，失踪的时候去找回他，无助的时候领他回家。让我纠正你几点，罗琳夫人。是不是特里给我那张漂亮的雕版画不好说，但是他没有给我名单，也没有提及任何的名字，他什么都没有让我做，除了那一件你似乎确信我一定做了的事情，开车送他到蒂华纳。我掺和进威德家的事情，还拜一个拼命让威德写完书的纽约出版商所赐，得让他保持很清醒的状态，还得找出他酗酒是不是因为陷入了什么特殊的麻烦。如果有，并且发现麻烦是什么，那么下一步就是努力消除这个麻烦。我说怒，是因为很可能你消除不了，但是你可以尝试。罗琳鄙夷地说，我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你他为什么酗酒。他娶的那个贫血金发碧眼。哦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他那不叫贫血吧？嗯，真的吗？真是有意思。罗琳的双眼闪烁着光芒。我拾起了我的麦迪逊肖像。别在那件事情上想太多，罗琳夫人，我没和那位女士上床，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。我走向保险箱，把钱放在上锁的那一层，关上保险箱，转动了密码盘。罗琳背对着我说，仔细想想，我怀疑有没有人会和他上床。我走回去坐在桌角上。我发现你越来越恶毒了，罗琳夫人。为什么呢？难道你对我们那位酒鬼朋友单相思吗？我讨厌这种话，我讨厌他们。估计我丈夫的那场滑稽表演让你们都觉得有权利侮辱我。不，我对罗吉威的没兴趣，从来没有过，就算当他清醒行为端正的时候，更别说他现在这副样子。我重重地坐进椅子，伸手去够火柴盒，瞪着他。他看了看手表。我说，你们这些有钱人还真是厉害，你们觉得自己想说的不管多卑鄙都没问题，你可以对着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尽情嘲笑威的两口子，但如果我变着法说你几句，那就是侮辱。好吧，我们继续玩这种卑鄙的手段。任何酒鬼最终都会勾搭上一个放荡的女人，威的是酒鬼，不过你不是放荡的女人。虽然你那个高贵丈夫在鸡尾酒派对上为了调节气氛随意暗示了一下，但是他并不真是那个意思，只是为了逗人发笑，所以我们将你排除，另找荡妇。罗琳夫人，我们得往哪儿找一个和你关系亲密，能让你跑到这儿来和我互相嘲笑的女人呢？大概是一个挺特殊的人物，对吧？要不，你为什么会在乎呢？嗯？罗琳安静地坐着，只是看着我。漫长的半分钟过去，她的嘴角发白，放在搭配套装的华达尼包上的手开始僵硬。他终于开口说话，你可没有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那个出版商早该想清楚，雇佣你真是方便，所以特里没和你提及任何名字，一个都没有。但是没关系，对不对，马鲁先生？你的直觉从没错过。我可以问一问你下一步的计划吗？哼，抱歉，没有下一步的计划。为什么？多么浪费才华呀，这怎么对得起麦迪逊的画像呢？当然，你一定有能做的事情。好， 我也就跟你说一说，你变得有点沉浮，所以唯的认识你妹妹。谢谢你告诉我，不管多么隐晦，我已经猜到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他可能只是丰富的收集品中的一个。好，我们先不聊这个，让我想想为什么你要见我。头绪纷乱，我们竟忘了这件事情，不是吗？罗琳站起来，再次瞥了一眼手表。有辆车在楼下等我，我可否请你送我回家，然后共饮一杯茶呢？继续，你就实话实说吧。我听起来难道这么可疑吗？我有一位客人想认识你。是你老头子？我可不这么叫他。我站起身来，向桌子对面探过身说，亲爱的，你有的时候真是可爱死了，真的。我带把枪可以吗？罗琳撇了撇嘴说，你不会怕一个老头吧？为什么不怕？我打赌你就怕，你很怕。是的，我恐怕是的。我一直怕他，他可能非常恐怖。好吧，那也许我应该带两把枪。我说完马上又后悔了。这是我见过的最丑的房子，一个三层楼高的方形灰盒，上面罩着覆折式的屋顶，屋顶的斜坡很陡，被二三十个双锤直冲分割的支离破碎，窗框上和窗户之间还点缀着许多类似婚礼蛋糕上的复杂装饰。房子的进门处两侧有两层石柱，不过这个地方的点睛之笔是带有石质扶手的室外旋转楼梯，顶上是一个塔楼，从那儿一定能将整个湖面一览无余。机动车道用石头铺成，而这个地方真正需要的应该是半英里植满杨树的车道，一个鹿苑，一个野性花园，三层露台，图书馆窗外的几百只玫瑰，和从每个窗户都可以看见的幽深碧绿的景致，尽头则是茫茫无际的森林、安宁和空寂。而这个房子有的只是一排散石砌成的墙，围着十到十五英亩的阔气土地，这对于我们这个拥挤的县来说实在是大手笔。车道两旁栽种着剪成圆形的柏树树篱，偶尔可见仿佛随意堆砌的装饰树木，看起来也不像加州的树，进口货。建造这个地方的人试图把大西洋滨海风格硬搬到落基山上，他努力了但没成功。阿莫斯是一个中年黑人司机，他把凯迪拉克缓缓停在入口门柱前，跳下车过来给罗琳夫人扶车门。我先出来，然后也帮他扶着车门，扶他下车。自从在我家门口钻进这辆车，他就几乎没有和我说过话。他看起来疲惫而且紧张，也许这一片愚蠢的建筑物让他感到很压抑。这个地方简直能让一头大笑的驴感到压抑，并且发出悲伤的歌鸣声。我问他，谁造的这个地方？这个家伙到底在生谁的气？罗琳终于笑了笑说，你之前没有见过吗？从来没有到过谷里这么远的地方。他带着我走到车道的另外一边，向上指了指说，造这个地方的人从那个塔屋跳下来，落在你站的位置附近。他是一个法国伯爵，名叫拉图埃勒。跟大多数法国伯爵不一样，他非常富有，他的妻子叫雷蒙娜·德斯伯勒，也有不少家当。还在默片时代，他一周的薪水就是3万块， 拉图埃勒家族建造这栋房子作为他们的家宅，想做成布鲁瓦城堡的微缩版。你肯定知道那个地方。 是啊，了如指掌。 现在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故事还上过某份周日版的报纸。女人离男人而去，男人就自杀了，还留下了一份挺奇怪的遗嘱，对吧？罗琳点了点头说，是的，他留给他前妻几百万作为车马费，然后把剩下的钱放进了一份信托计划。此处地产保持原状，什么都不准改变，每晚餐桌都要隆重布置，除了佣人和律师以外，没有人可以擅入此地。当然最后无人照遗嘱行事，这个庄园在一定程度上被瓜分了。当我嫁给罗琳医生的时候，父亲把他送给我作为新婚礼物，他肯定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可以重新住人。我讨厌这个地方，一直非常讨厌。那么你也不一定非要住在这儿，对吧？罗琳带有倦意地耸耸肩膀说，至少有时得过来住，总得有个女儿看起来生活还算稳定。罗琳医生喜欢这里。他会的。任何一个能在威德家出那种丑的人，都会在睡裤外面穿护踝鞋罩。罗琳弯起眉毛说，咦，谢谢你这么上心，马洛先生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话题上说的已经够多了。我们进去吧，我父亲不喜欢等人。我们又一次穿过车道，走上了石质台阶，半扇双开门无声地打开，一个衣着华贵、妄自尊大的人站在一侧，让我们进去。这儿的门厅比我房子的整层楼还要大，地板呈棋盘状，背后好像还有花窗玻璃。如果有一点光从玻璃透进来的话，我就能看清那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。走过门厅，我们又经过了几扇雕花门，进入一个灰暗的房间，进深估计不少于70英尺。一个男人坐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，并且冷冷地盯着我们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能牵着家乡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坦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遮得美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

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走过门厅，我跟着罗琳又经过了几扇雕花门，进入一个昏暗的房间。这儿的进深估计不少于70英尺。一个男人坐在那儿，安静地等待，冷冷地盯着我们。罗琳夫人着急地问道， 父亲，我迟到了吗？这是菲利普·马鲁先生，哈兰波特先生。 那个男人只是看着我，下巴微动，大概动了只有半英寸。他说， 叫茶，坐下，马鲁先生。 我坐下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好像一个研究甲虫的昆虫学者。没有人说话，直到茶端过来，才打破了宁静。茶被安放在一张中式桌子的巨大银色托盘内，琳达坐在桌前倒茶。 哈兰波特说，两杯，你可以在另外一间房间里用茶，琳达。 是的，父亲。 马洛先生，您的茶想怎么喝？ 我怎么样都行。 我说着，声音在很远的墙上回荡，细小而孤单。罗琳递给了老人一杯茶，然后给了我一杯。接着，罗琳安静地站起来，走出了房间。我看着他出去后，尝了一口茶，然后拿出一根烟。 别抽烟，我有哮喘。 我把香烟放回盒子，重新盯着他。我不知道身价数亿美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，但是他好像没什么乐趣。他个头很大，高6.5英尺，身材结实而匀称。他身穿灰色的花呢套装，没有垫肩，他的肩膀可不需要。白衬衫，暗色领带，省去了装饰用的手绢，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眼镜盒的边缘，镜盒是黑色的，跟他的鞋子一样。他的头发也是乌黑的，一点灰发都没有， 全部像一旁树盖住了头顶。我猜那底下根本没有头发。他的眉毛又黑又粗，他的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。他喝茶的样子好像一点都不享受。这样会省去很多时间，马洛先生。如果我向你摆明立场，我猜你在干扰我的事情。如果我没弄错，我会建议你停止它。抱歉，我对您的事情所知甚少，无从干扰，波德先生。不，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他又喝了几口茶，把杯子推到一边，他向后靠着大椅子，用凶狠的灰眼睛已经把我撕了个粉碎。我知道你是谁，当然我也知道你的那些个谋生手段，如果那也能被称为谋生的话，还有你怎么开始和特里伦诺科斯搅和在一起。有人报告你帮助特里逃出了国境，你对他的罪名存疑，自那之后你和一个认识我已故女儿的男人开始有所联系，至于各种缘由还没有人向我解释。那么今天你就来解释一下吧。如果那个男人有名字，说出名字来吧。他微微一笑，可不是因为对我着迷。他说，威德，罗杰·威德，应该是个什么作家。有人说他是个作家，但是他写的那些黄色读物勾不起我的任何阅读兴趣。后来我又得知，这个男人还是一个危险的酒鬼。那可能让你有了一些奇怪的想法。也许你最好让我保留自己的想法，波特先生。当然他们并不重要，但这是我的一切。第一，我不相信特里杀了他的妻子，因为作案的方式我不认为他是那种人。第二，我没有联系威德，是被请求住进他家，尽我所能让他保持清醒完成作品。第三，如果说他是一个危险的酒徒，那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。第四，我最早接触他是应其纽约出版商的要求，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认识你的女儿。第五，我拒绝了这份差事。接着威德夫人托我去找她的丈夫，他躲在某个地方接受治疗，我找到他，然后把他带回了家。不错，挺有条理。我的条理还没有结束，波特先生。第六，你或者执行你命令的手下派了一个叫休尔·恩迪科特的律师把我捞出监狱，他没说委托人是谁，但在我所知范围内别无他人。第七，我出狱之后，一个叫门迪·门尼德斯的小流氓对我吆三喝四，警告我不要再插足此事，还长篇大论给我讲特里是怎么救了他和一个叫兰迪·斯塔尔的拉斯维加斯赌徒的性命。就我所知，故事可能是真的。门尼德斯假装痛心不已，因为特里没有叫他帮忙逃往墨西哥，而是求了我这个废物。他门尼德斯本来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办成，而且可以办得漂亮的多。哼，当然你不会认为我会结交门尼德斯先生和斯塔尔先生这号人物吧。这个我可不知道，波特先生，像您这么富有的男人，我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。下一个警告我休想去翻案的是你的女儿罗琳夫人， 我们是在一个酒吧偶然相遇，因为两个人都在喝螺丝锥子，一种特里最喜欢的酒，但在此地并不常见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搭话。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，直到他告诉我。我透露了一些自己对特里的看法，他让我明白，如果我惹怒了你，我将会有一个短暂且不愉快的职业生涯。那么你生气了吗，特里先生？当我生气的时候，你不需要问我，你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确定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一直在等着打手们的光临，但是他们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，我也没有被警察烦扰。本来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，我原应该没有好果子吃。我觉得你想要的，波特先生，就是安静，只是我做的什么事儿打扰到了你呢？他咧嘴大笑，他的笑是那种乖戾的笑，但无论如何他笑了。他把黄色的长手指叠放在一起，翘起一条腿，舒服地往后靠。故事不错，马洛先生，我让你说够了，那么现在听我说。你觉得我想要的只是安静，这非常正确。很可能你和威德家的联系是偶然的、意外的、巧合的，那就暂且不论。我是一个有家的男人，但是到了这个年纪，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一本正经的波士顿人，另外一个有过很多次愚蠢的婚姻，最后嫁给了一个讨好他的穷光蛋，纵容他过着一种寡廉鲜耻的生活。直到那个穷光蛋突然毫无理由的失去自控力的杀了他。因为作案手段之残忍，你无法接受是那个混蛋的所作所为，但你错了，他是用一把毛瑟自动手枪杀了他，就是那把那个混蛋带到墨西哥的枪。在杀了我女儿之后，他就做了那件事情，试图掩盖枪伤。我承认这件事情的残忍性，但是请你记住，这个男人参加过战争，受过重伤，历经折磨，也见过他人忍受折磨。他可能本来没有想到要杀了我女儿，可能有过一阵扭打，因为这把枪是我女儿的。这是一把小巧但是很有威力的枪， 7.65 毫米口径 PKK 型号，子弹完全穿透了他的头颅，卡在了印花棉窗帘的后面。子弹并没有立刻被发现，这个细节也没有被刊登。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那种情况吧。嗯？他突然住嘴，直直地盯着我说，你是真的很想抽烟吗？对不起，波特先生，我是下意识拿出来，习惯使然。我第二次把香烟放回了盒子。特里杀了他的妻子，在警方看来他有足够的动机，但是他也有一个绝好的辩护理由，那是我女儿自己保管的枪。可能特里只是试图从他手上抢过来，但是没有成功，于是我女儿打死了自己。一名优秀的辩护律师可以依照这一点大做文章，他很可能会被开释。 如果那个时候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可能会帮他。但为了掩盖弹孔，特里把谋杀变成了一种血腥的惨案。这时的一切都不再可能，他只能逃跑。但是，连这一点，他也是做得笨手笨脚。确实不聪明，波德先生，但是他先打到帕萨迪纳找你，对吧？他告诉过我。这位大佬点了点头说，我让他消失，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。我不想知道他在哪儿，必须怎么做，我不能窝藏一个罪犯。听起来挺有道理，波特先生。我好像听出了一丝讽刺，不过无所谓，搞清楚细节以后，我发现无可挽回。我不能允许那种谋杀案的审判。老实说，当我得知他在墨西哥开枪自杀并留下一份自白书的时候，我很满意。是啊，我可以理解，波特先生。他朝我扬起眉毛。小心点，年轻人，我不喜欢讽刺。你现在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再调查下去了吧？还有为什么我用尽所有的影响力让调查尽量简短和低调？当然，如果你坚信特里是凶手的话，他当然是。至于出于什么目的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这也不重要。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也不想当什么公众人物。我总是尽我所能，避免引起公众的注意。我有影响力，但是不乱用。洛杉矶的地方检察官是一个充满野心的男人，并不想因为一时的臭名毁了他的仕途。我看见你的眼睛闪了一下，马洛，不要这么做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，统治权在绝大多数人的手上，如果运行良好的话，这会是一个完美的典范。人民虽有选举的权利，但是得由政党机器来提名。政党机器要想有效运行的话，必须耗费很多金钱，那就得有金主给他们钱。那个金主，不管是个人、财团、贸易联盟，或者是其他什么，都期待有所回报。我和我这样的人期待的，就是拥有令人满意的隐私。我拥有数家报纸，但是我不喜欢他们。我认为那是对隐私权的持续威胁。他们不断叫嚣的新闻自由，除了少数值得尊敬的例外，指的都是兜售丑闻、犯罪、性、耸人听闻的新闻、仇恨、含沙射影、政治和财经宣传的自由。报纸是一门靠广告收入赚钱的生意，广告要看发行量。你也知道，发行量要靠什么。我站起身，绕着我的椅子转了一圈，他用冷静的目光看着我。我再次坐下。我需要一点运气，妈的，我需要一卡车的运气。好吧，波特先生，那么然后呢？他并没有注意我在说什么，正皱眉思忖着。他继续说，钱很有意思，成堆的时候他就活了过来，甚至有了是非观念。钱的力量很难控制，人们一向贪财， 人口的增加、战争的巨额花费、充公性税收所带来的不断的压力，所有这些事情让人越来越贪婪。普通人是疲惫而恐惧的，而一个这样的人无法负担理想。他得为家人买吃的。在我们的时代，公德和私德还在急剧下降。你不能期待生活毫无品质的人提供什么有质量的东西。大规模生产没有质量可言。你也不要想要质量，因为太耐久了。你代之以时尚，那就是个商业噱头。这样就可以人为制造浪费。如果不是因为今年的款式在一年之后就会过时，大规模生产的东西那可卖不出去。我们有最白请的厨房，然而普通的美国主妇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烧不出来。光洁的浴室基本用来囤积除臭剂、通便剂、安眠药和被那些都受自信的骗子称作化妆品的东西。我们能够做出世界上最精美的包装，马洛先生，但是里面包着的东西几乎都是垃圾。他拿出了一条白色大手帕，沾沾鬓角。我张着嘴巴坐在那儿，我真的想不通这个家伙所有行为的动力何在。他仇恨世间的万物。他继续说，这一带对我来说太暖和，我习惯比较凉的气候。我说话越来越像是一篇忘了自己要说什么的社论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波特先生，你不喜欢当今的世道，就用自己的权力围起了一个秘密的圈子，尽量过着接近记忆中50年前规模化生产之前的那种生活。尽管你有1亿财富，但它只是痛苦的来源。波特扯着手帕的对角拉紧，然后揉成一团塞进口袋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， 发财好歹，爱我的爸爸。 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鼠想哭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第一，我就快要发扬巅峰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到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，我只想要你能清楚。 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疼爱自己。